Show FM 网络电台首发《鬼吹灯》第三部《云南虫谷》，原著天下霸唱，编译电池，校对播讲陈峰。上次讲到，我突然见到一个戴住黄金面具的怪面，正向我哋喷过嚟一大团红色嘅雾气。呢副黄金铸造嘅异形面具，历经咗几千年，仲系金橙橙嘅。同我哋响献王大祭司玉棺里头揾到嘅嗰只，除咗眼眶部分之外，其余基本上系一样，都系龙角兽口、鱼尾形嘅耳廓。只不过之前发现嘅嗰只系俾人戴嘅，而依家依副喷鲜红色毒雾嘅面具就大好多啦。把口啊，同食堂煮饭嘅镬大细都相差无几。我只系望咗下，未嚟得切睇清楚呢样嘢究竟系啲乜，心度并砰一声跳咗下。我直觉话俾我知，呢只唔系僵尸，面具后边系个充满怨恨嘅生灵。佢粗重咁喘住气，每一次呼气都会喷出嚟一团红雾。红雾将佢个身体包住，睇唔清佢个样。响千钧一发嘅时候，身体个本能反应快过脑嘅思考。我猛咁向后缩，跳去身边岩石嘅后边，同对手保持住一定嘅距离。冲锋枪同时已经对准红雾里头嘅嘢一阵扫射，弹壳不断咁飞出，打出嚟嘅子弹呈波浪形扇面分布，全部打晒入嗰团红色嘅毒雾里头。即刻传嚟一阵金属碰撞声，似乎隻嘢全身都着住铁甲，唔知一轮扫射之后有冇打伤佢呢？就响我翻身越过岩石落地嘅时候，子弹已经打晒啦。另一边嘅肥仔同杨雪莉亦同时散开。说时迟那时快，原本凝固红雾突然散开，金色嘅面具响里面飙咗出嚟。依家借住女尸身上嘅冷光，我睇得一清二楚啦。巨大嘅黄金面具中间只系得一隻眼，有个好似眼球咁嘅嘢喺度转嚟转去，嘴部都系虎口嘅造型，嗰个血盆大口啊，就好似系通向地狱嘅大门，里面露出粉红色嘅肉膜，啲肉膜好似系同某种虫类嘅口差唔多，佢把口一擘开，唔似得其他恶骨类动物嘅嘴咁，唔系上下开合嘅，而系向四面展开，变成方形。里面仲有一把一模一样嘅细嘴，讲系细嘴啊，一次吞两三个人体怕都冇问题。口里边冇牙，而系响四个嘴角各有一个坚硬嘅肉牙。呢啲特征都充分说明呢只庞然大物系只虫。只见佢身上边系一层厚重无比嘅甲壳，身下边更加有无数响度喐下喐下嘅恶足，条条都有人脚咁粗，仲有弯曲嘅脚爪。佢身躯嘅庞大法力，绝对唔会输俾遮龙山下嗰条青鳞巨蟒，而且佢身体上仲罩住好厚嘅鳞片形青铜重甲，上面生满晒铜锈。响潮湿阴暗嘅葫芦洞里头，呢层盔甲已经有唔少地方剥落，仲有唔少地方已经成为咗烂泥，露出里面鲜红色嘅甲壳，正光发亮，似乎比钢板仲要硬。子弹击中嘅地方都流出咗大量嘅黄色汁液，有啲子弹打响嗰啲青铜龙鳞之上，仲有啲将黄金面具打穿咗几个大窿。但系呢隻嘢实在太大啦，而且红色虫壳厚实到好似钢板咁，睇嚟汤普森冲锋枪咁强大嘅火力都好难对佢构成直接嘅威胁。我心諗啦，呢隻咩嚟㗎？係虫定係咩动物呢？係白竹都唔似呀，白竹应该係扁㗎。呢隻嘢个身圆淡淡，而且淨係得一隻眼，佢头上嘅黄金面具仲有龙鳞咁嘅青铜外壳，又系边个同佢装上去嘅呢？佢呀爷，今次嚟云南点解就专门撞到啲大嚿衰嘅呢？形势变化响电光火石之间，唔用得我諗咁多啦，理佢系啲乜嘢，做低佢再讲。我见呢隻嘢穿个红雾扑过嚟， 收响面具后面嘅口擘到鬼死咁大，夹紧过嚟。冲锋枪嘅子弹啱啱打晒，唔敢硬接啊！而且后边系水，水里头有无数嘅浮尸，无路可退，唯有就地一碌避开佢嘅第一击。借住冰冷嘅青光，我见到一道金光撞响我身边半透明嘅山石上边，跟住听到声砰，几乎耳膜都震穿嘅巨响。我吸咗啖凉气，双脚一踩旧石，借势再向后跳开。估唔到头顶都有旧石，头盔撞响石上边，个人跳得唔远。嗰隻嘢见打我唔到，即刻再嚟第二下。我心里头暗暗叫苦啊！冲锋枪嘅弹夹都响肥仔个包里头，我手度剩返支空枪，唯有掹个登山稿出嚟抵抗。杨雪莉同肥仔见隻嘢起势咁钉实我唔放，一个用冲锋枪，一个用气步枪同手枪，照住隻虫个头扫过嚟。子弹打过去，隻虫都有啲驚，缩埋个头，响个口同青同外壳嘅罅里头猛咁喷啲毒雾出嚟。一阵间个洞里头红雾弥漫，嗰隻嘢即刻就俾啲雾包实，能见度下降咗好多，搞到我哋搵唔到射击嘅目标。我趁住呢个机会对肥仔大嗌啦：肥仔，子弹！肥仔即刻响个袋度攞个装满子弹嘅弹夹出嚟掟咗俾我，我啱啱接住，仲未嚟得切换，红雾突然分开，只怪虫又好似火龙咁冲咗出嚟，扑咗过嚟我度。我心里头啊，把几两把火啦！呢条死嘢点解下下钉实我呢？嘢嘢都想攞我命。但兴还兴啊，我好清楚依家已经到咗生死关头啦。隻嘢扑过嚟，我既唔避又唔走，我要同佢搏返铺，比下系佢扑过嚟快呢，定系我换子弹快。肥仔同杨雪莉啱先一轮扫射都打晒啲子弹，要重新换子弹。家阵见我要同佢搏命，都吓到牛晒，一时之间都唔知点反应，成碌木咁企晒响度。我接受过人民解放军正式嘅军事训练，亦响前线度经历过战火嘅洗礼，呢啲经验终于使我掌握到先机。换子弹嘅速度仲系比佢快咗几分之一秒。我举起枪嘅时候，只怪虫嘅大口已经嚟到咗我嘅面前啦。我条件反射咁慢鸡开枪，冲锋枪贴住黄金面具，响佢个口度开始扫射。即刻洞里头响起咗老式打字机哒哒哒哒哒哒咁样嘅扫射声。我听到一阵沉闷嘅哀号，个身好似俾巨大嘅铁板撞咗下咁，向后就碌咗出去，翻咗两个关斗，直到撞埋石壁度先至停低，成身嘅骨好似散咗咁。如果唔系带住护踭同埋护膝啊，关节啊实俾佢撞断，五脏六腑好似移咗位咁，连气都唞唔到。我落嘅注买啱咗啦，一串子弹最少都有十几发，好似全部打晒入佢个口度。红色毒雾逐渐缩细变浓，飘埋葫芦洞一个角落头，冇晒动静。肥仔见到好高兴咁对我讲啦： 啊，老虎！好嘢喎，简直係同史泰龙一样咁犀利。我代表中央军委祝贺你，继黄继光同杨根思两位同志之后，授予你特级战斗英雄嘅光荣称号。啊，你係历史上啊第三个攞到呢个奖而且仲在生嘅传奇人物啊。 杨雪莉响另外一边就嗌啦： 史咩泰龙啊，你咁系唔要命，你个脑真系有问题啊。 我听见肥仔喺度乱噏廿四，激到我死啊。我心諗特级战斗英雄有边个未瓜老衬㗎，咁即系嫌我死得未够快啫。想还嘴，但系成身痛到连话都讲唔出，就算鬼数啦。我伸咗下隻手，喐咗下隻脚，好彩冇咩硬伤，内伤就顾唔上㗎啦。我突然觉得有啲唔妥，身上好似少咗啲嘢，情急之下用手乱咁摸，摸到面上嘅时候，心里头一凉，真係由头凉到落脚啊，冷汗都飙晒出嚟，唉，今次冇行啦。 头先同隻嘢搏斗，唔知几时连防毒面具都撞跌埋。头先虽然系埋身肉搏，生死悬于一线，但毕竟都仲可以靠自己嘅本事嚟取胜啊！主动权都仲喺自己度，所以都唔系好惊。但系冇咗防毒面具咁就唔同啦。就算依家即刻大翻，都可能已经迟啦。我哋系就系带咗啲解毒药，但只不过系啲解普通蛇毒嘅药，吸咗啲红色毒雾，恐怕华佗再世都冇得掹啦呢次。我依家已经吸入咗几多毒气啦，睇怕都唔少啦。諗到就嚟要见马克思，个心咪立立咁乱。諗下中毒嘅症状系点嘅呢？应该边度会觉得唔舒服呢？越系胡思乱想，就越系觉得全身都唔妥。唉，冇啦冇啦，今次我老虎啊，实要去见伟大领袖啦。小喇叭都系最衰只死肥仔。好讲唔讲，讲咩特级战斗英雄啊，呢铺俾佢咒死我啦。杨雪莉都发觉我个防毒面具唔见咗，即刻行过嚟焦急咁问。 防毒面具点解跌咗嘅？你觉得有冇边度唔舒服啊？ 我听杨雪莉急到讲嘢把声都变埋，觉得好感动。一諗到自己就要壮烈牺牲，要同佢永别啦。脚一软就蹬张地下。我对佢讲啦， 唉，今次我真係要返去旧时嗰度啦。我都讲唔出边度唔舒服，反正依家周身都唔妥，睇嚟毒气已经开始扩散啦，大概已经入咗骨髓，行云全身，唔使几耐可能连嘢都讲唔出嚟啦。我最后仲有几句话想同你哋讲啦。 肥仔扑过嚟，一手捉实我，另一只手揿实我把嘴，流住眼泪咁讲： 唉，老虎啊，哎呀，你千祈咪咁讲啊！你冇睇电影里头嗰啲中咗枪嘅同志咩？凡系最尾多嘢噏嘅，交代完啲嘢，交埋嗰个月党费，唉，咁就借鸡噶啦。 我掹开肥仔只手，痛苦咁对佢讲： 兄弟啊，依家都咩时候啊？你仲唔准我讲埋最后呢几句？你以为我想死噶？有啲嘢如果唔讲俾你哋知，我就算系死啊，都唔眼闭啊！ 我继续揸紧时间对肥仔同杨雪莉讲： 我啊，仲未睇到实现四个现代化。未睇到香港回归祖国嘅怀抱，未睇到共产主义大厦嘅落成，未睇到红旗插云全世界，未听晒盗墓笔记，我真係唔想死呀、啊、我。不过事到如今，讲埋呢啲都冇用啦，我仲係讲啲有用㗎啦，你哋唔好咁伤心啦。对于一个老兵嚟讲，死呀唔算得乜嘢嘅。我只不过系为咗人类嘅幸福，历史嘅必然，长眠响呢个鲜花永远都唔会凋谢嘅地方。我，唉， 杨雪莉都握实我个手。佢虽然戴住防毒面具，我睇唔清楚佢个样，但从佢冰冷颤抖嘅指尖可以感觉到，佢正喺度喊紧。只听见佢断断续续咁讲 ：Old soldiers never die, they just fade away。 我叹咗啖气讲： 唉，我都嗰头近啦，你仲同我讲鸡肠，我边度听得明啊？呢啲话睇怕都要下世我投胎美国先至识听啦。唉，我仲有紧要嘢要同你哋讲啊！咪杂乱过病啦，想同你哋讲啲正经嘢都咁鬼死难嘅。 我正想交代埋啲后事，突然觉得个身除咗有啲酸痛之外，都冇咩其他唔妥啊。筋骨酸痛呢，係因为头先俾个黄金面具撞咗下。啱先一发现自己跌咗个防毒面具，有啲六神无主。家阵过咗几分钟，又好似冇咩嘢噃。 同我了解嘅中毒表现完全唔同。我心度有啲怀疑啦，唔通系回光返照？但又唔似系啊。咁讲，唔通啲红毛冇毒？一谂起啲毒毛，我脑度好似闪电般咁划过。呢个葫芦洞里头嘅红毛同山谷嘅白毛山象之间有冇咩联系呢？白色嘅毛有毒，红色嘅毛冇毒。呢隻怪虫嘅身度唔通有啲咩巧妙？肥仔见我两隻眼定晒形，以为我应神志不清，一时心急，系咁摇我膊头。 啊，老虎啊，你仲未交代重要遗言啊？点解咁快翻白眼啊？快啲醒下啦，醒下啦！ 我用手拨开肥仔隻手，嘿，我边有翻白眼啫？你摇到我散啊！真，我头先喺度谂，啱先想讲嘅重要遗言，依家都唔记得晒啦。于是我又对杨雪莉同肥仔讲啦，我发现呢个洞里头好似冇毒气，呢度好似系山谷里头虫毛嘅源头，系生产虫毛嘅工厂。佢哋两个一时仲未反应过嚟，一齐问啦， 啊，冇毒？咁讲即系你唔使死啦。 我正想同佢哋解释清楚，眼角一瞄，见到葫芦洞角落头嗰团红雾，唔知几时又响度开始扩散，变成个巨大嘅圆圈，将我哋三个围响中间。红雾里头又再传嚟头先嗰把粗重哀伤嘅喘气声，声音忽左忽右，似乎系响度快速咁移动紧。由于红雾已经好浓，已经冇办法睇清里面系啲乜嘢。嗰个戴住黄金面具嘅怪虫，周身俾人黐满晒啲厚重甲叶，而且估计虫壳同装甲车板都差唔多，丙烷喷射器嘅火焰都烧佢唔到，似乎淨係得个口系唯一嘅弱点。头先我挺而走险，用冲锋枪顶住佢嚟开枪，仲以为已经做低咗佢添。祖师爷啊，教下我点先可以做低呢隻山神啦、啊。围住我哋嘅红雾突然被快速嘅气流带动起身，向两边散开。嗰隻金面青甲嘅大虫响半空度探个身出嚟，见到黄金面具嘅口已经俾子弹打到烂晒，剩得几块金片黐响肉里头。冇咗面具，里面嘅怪口就睇得更加清楚啦，全部都系打到烂晒嘅肉牙同埋恶肢，仲露出无数咁多触角，正响度不断咁流出啲黄色汁液。佢今次卷土重嚟，身度带住一股鲜红色嘅腥雾向肥仔扑过去。怪虫嘅来势真系雷霆万钧，肥仔吓咗一跳大闹啦， 哇，咁鬼死核突嘅， 即刻就起步走佬啦。点知一唔为意，俾洞里头凹凸不平嘅岩石棘到，累咗向地。佢都唔顾得嗌痛啦，就地一碌，回身举起支枪就扫过去。我都大声嗌啦，弊呀，嗰隻嘢未死透啊，今次我哋一定要斩草除根啦，拎起冲锋枪就扫过去啦。唔管隻虫个身边度中枪，都会响啲甲叶㗎啦，或者係口度飙啲红雾出嚟。隻怪虫几次想冲过嚟，都被啲子弹打返转头，最后被打到狂晒啦。巨大个躯体顶住密集嘅子弹，搏命咁扑咗过嚟。佢嘅动作好快，又时不时匿响红雾里头，子弹好难打中佢嘅口。我见如果唔行埋啲打佢嘅要害，就起唔到作用。但係依家匿都仲嫌匿唔切，又点进攻啊？冇符啦，唯有叫埋杨雪莉同肥仔嗱嗱声退到葫芦洞嘅弧形岩壁附近，用水边嘅牙状透明石做掩护。由于一边有水，一边路窄，更加上隻嘢鬼死咁大，成个洞几乎都响佢嘅攻击范围之内。我哋三个原本系分散开嘅，依家又俾佢逼埋响一个角落头度啦。听见嗰件沉重嘅甲片摩擦住地上面嘅碎石，打横咁压过嚟。只不过呢次势头极猛，卷起嚟嘅气流刮到人嘅皮肤都好痛。 家阵已经退无可退，避无可避，到咗唔系你死就系我亡嘅时候啦，根本嚟唔切商量。杨雪莉对我做咗个手势，同时讲炸药。我即刻明白佢嘅意思，佢系要我同肥仔谂计牵制住只嘢，为佢争取时间，用炸药嚟对付佢。我哋即刻兵分两路，我同肥仔响右边，只怪虫果然俾我哋吸引住，拧翻转头咬过嚟。杨雪莉正想趁机会从左面嘅空位匿入附近嘅山石后边，点知只嘢好鬼狡猾，见我同肥仔呢边火力强劲，打出嚟嘅子弹好似冰雹咁扫向佢，硬冲过嚟会蚀底，故意声东击西，转头就去咬杨雪莉。我哋细估唔到会系咁嘅，以为呢隻虫只不过系体型巨大啫，点諗到佢会嚟呢一手嘢呢？咁一嚟搞到我哋就措手不及啦。杨雪莉个步枪早就冇晒子弹，就得知手枪根本冇用。好彩佢个脑转得快，即刻抽出背脊嘅金刚扇，啱啱好塞住个虫口，冇俾隻虫夹到。但咁一嚟呢，金刚扇就捉唔实啦，飞咗出去，跌响旁边嘅石上面。杨雪莉嘅身手都相当好，借住道力顺势一个侧翻就跳埋一边，但已经退到咗凹入去嘅山岩死角位，冇办法再褪啦。唯有掹个登山镐出嚟，准备同隻嘢搏过。铁甲声乒乒乓乓，好似行雷咁。红毛里头一道金光，对准杨雪莉就扑过去。杨雪莉知道自己顶唔住依下进攻，急中生智，用登山镐摄响岩石嘅罅里头，双脚一硬，将自己向旁边揈咗出去，双脚啱啱离地，只怪虫生满触角同肉恶嘅大口就应钉落杨雪莉头先企嘅地方，咔嚓一声巨响，地上边嘅岩石几乎都俾佢咬碎晒。从我哋左右散开到依家，先至过咗一阵间，我同肥仔响旁边都睇得一清二楚，但就系赶唔切过去救佢。呢个时候，我同肥仔都打到眼都红晒，唔理得佢咁多啦。未等只嘢再嚟攻击，抌低支冇子弹嘅冲锋枪，一齐掹出登山镐，出力勾住啲青铜甲片，跳咗上只怪虫嘅身度。我已经谂好咗啦，先锄盲佢只眼再讲。呢只嘢得一只眼，收埋响黄金面具嘅后边。隻眼嘅大细同佢嘅身唔成比例，如果整盲咗佢隻眼，咁就容易对付得多啦。我哋手脚并用，好快就爬到佢嘅头顶，大喝一声，一齐举起个登山镐，照隻眼嘅位置就坐落去。只听见几声督穿皮球嘅声音，隻怪虫痛到不停咁震，头到黄汁四溅，亦唔知道啲黄色嘅液体系唔系就系佢啲血。啲味啊，腥到作呕，仲臭过啲死咸鱼。我哋都俾啲液体知道成身都系，好彩啲嘢冇毒，如果唔系我哋实冇命。我见一击即中，正想话再嚟多下锄死佢，但系隻虫啊痛到点嚟点去，搞到我企都企唔稳，响上面啊碌咗落去，登山镐都甩手跌埋。肥仔唔理得不断冒出嚟嘅红雾同黐到成面都系嘅黄汁，一隻手用登山镐出死力咁勾实啲虫甲，另一隻手就伸手去插隻虫眼，插入去之后出力向外一扯，都唔知佢扯咗啲乜出嚟，红嘅、绿嘅、黄嘅都有，好似仲有啲好粗嘅神经纤维。怪虫痛到嗷嗷声怪叫，好似癫咗咁猛咁揈个头。咁一嚟呀，肥仔都捉唔实啦，一下子被揈到落水，水里头嘅死漂迅速散开，卷成一个漩涡，又迅速合返埋，将肥仔都包埋入去。顷刻之间，佢就已经唔见咗踪影啦。好啦，各位，咁想知道肥仔系生定系死嘅话，就请你听我下次继续讲啦。